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1月13号起隆重推出政协委员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携手同行，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二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每天早上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月月，今天来叫醒大家起床了哈。今天我也是头一次， 没错，今天是月月的第一次啊。欢迎王月。 哎 Hello 大家好，我们初次见面、 这个、对，大早上爬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之前还是挺期待的，就是说第一次上早间的节目嘛、然后就觉得应该还挺新鲜的。不过今天早上的时候，因为北京是我当时看了一下是零度左右、所以还是冒着黑往这边走的时候还挺痛苦的， 是吧？我今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诅咒珊珊。 哦，是吗？珊珊在那里， 她今天好像起床的时间不一定和我们是合拍的，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平衡。 不过没有关系，也许他在这个收音机或者是网络的那一端正在看着听着我们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好不好、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着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关注之后右下角链接点击进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没错，那刚刚看到妮妮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开始互动了，说怎么换人了？不是换人了，是我们的982大家庭当中，因为珊珊这两天有事儿啊，然后呢，月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是来代班的， 对，代班的， 体验一下早间的感觉， 也同样有一点新鲜感， 对对对、 所以月月对于早间节目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感觉？ 说实话，我早上真的会听广播，因为、 真的吗？ 因为起床困难户，你懂的哈，所以说早上一般叫醒我的，就像咱 咱们片花里面说的，不是闹钟，而是广播或者是音乐。所以说一般早上的时候刚醒，这个可能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的时候，一般呢都会这个把这收音机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然后就点开就去听声，不管是音乐频道还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微微一笑哈。所以说应该是伴随着自己起床的这个必备神器。 明白了。 所以说当我接到这个代班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开心的，真的很想去感受一下这个做早间节目一起来叫别人去起床的时候还是 什么感觉， 非常有兴奋感。对， 我们节目有一个传统，你不太清楚啊，就是我们节目真的为了强制大家互动，每天早上会有一个点名的环节。 哦，是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经常互动的一些观众，就是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哇， 然后点名啊。下面我要来就是看看这些人都在哪儿啊。 你们在哪儿呢？ 大树底下乘凉，你在不在？洛小可，带你去旅行 ，Lisa、Verona、Sunshine， 然后基因那点事儿是泡泡啊 ，Water、淡蓝色、范宝将军、快乐的雨涵、嘉旭、彼得洛夫、小。郎月宁，吉他碾，他改名叫做醉了啊。 Wow. 然后孟加拉8008，执笔画悲欢，朱古力豆，胡英辉，理想的理想，达菲，乐乐，刘小花，天高云淡，愿太阳，你们在哪里？ 哇、wow. ！ 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的陈旭啊，然后这个其他的略哈、 啊，小伙伴们， 你们都在哪儿呢？来，起来和我们打个招呼。 哇，妮来报道了，说在的扣一啊。哇，这个传统非常的好。 一 ，OK。 下次我也要加入，这样可以逼迫自己起床，早上7:30的时候准时扣一。 对、啊，然后这样还能逼迫观众在直播间直接和你进行强行互动。OK， 那我们一首音乐，然后马上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好的。 Give me a second,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r, she'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eat'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asking my disguise. I know I gave it to you months ago, yeah.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orget.But between the drinks and the sadder things, holds my apologies, you know, I'm trying hard to take it back. So if by the time 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那我们的好奇头条号的第一条内容其实是关于奥斯卡的，奥斯卡颁奖慢慢的要接近了，我记得好像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感觉奥斯卡是一件特别遥远的事情，然后现在奥斯卡都已经能达到那种同声传译了，就是边看然后边有一个人在旁边不停地给你翻译着， 我们也可以就是在我们自己家不出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去感受到颁奖现场的一些情况。 对，王院会看奥斯卡颁奖典礼？ 会看，但是可能看的都比较滞后了，就是我不会去看直播。嗯，然后之后后面可能陆续跟一些报道。嗯，可能那些名单里面的获奖名单就是我之后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名就是 list， 就是这。嗯，对对对。 okay. 我会根据这个名单然后去看可能哪些没有关注过。 你会不会有刷片的习惯吗？ 刷片的话可能还好， 就是一般来说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每年奥斯卡它的提名出来以后，我会把它的最佳电影，就 The Best Picture 的那个提名的名单上的电影，能搜到的都搜来看一遍。 哇！ 然后我自己会有一个小小的自己的预测，是我觉得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是哪一部。 嗯， 从来没有命中过。 我看你是把功课都做到前面了，就是把它提名那些就已经在做研究了哈。 对，但是奥斯卡就是这个评委会的，就是这些评委真的是品味非常奇怪。 嗯，可能就是有一点奇特。不过这个把前面所有的这些比较优中选优的这些片子，也就是他们提名奖当中的片子去看到之后，我觉得也是还是很棒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很棒， 我之后也要把功课往前做一做。 对，往前做会有一点参与感吧。 嗯， 我觉得好像不是他告诉你是什么然后你就去干什么。 嗯， 而是你要告诉他是什么然后他不干什么。 哎，还真是。而且我最近发现哈，比如说微博啊或者是一些地方就已经有一些电影然后说是什么冲奥的最佳选择，或者有可能冲奥，就有一些这样的标题或者是这样的这个名头了。 对。 嗯，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呢，讲的就是奥斯卡公布了今年参选的最佳动画长片的影片的名单。 嗯， 那其中来自好莱坞的动画电影一共是有10部，那皮克斯、梦工厂、照明娱乐等代表的公司呢都报名参加了这一奖项的角逐。而日本的动画是有5部，包括去年日本寻报十佳的在这世界的角落，以及米林宏昌导演的这个叫梅丽和魔女的花。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推荐这2部入选奥斯卡今年最佳动画长片的这2部日本电影，一部叫做在这世界的角落，一部是梅丽与魔女的花。这2部电影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提前看一看，我觉得。 哦，动画电影， 没错。 嗯，我之前就是比较喜欢去看的，除了动画之外，还有像那种短片，就奥斯卡那些短片，然后就是可能就3-5分钟，但是特别有教育或者是比较浓缩的这种精华版的小片子。 对。 然后也有很多是关于这个动画的哈，还确实是很棒的。不过可能我没有经过预测，还不知道其他的那些就是他们的这个喜欢的风格呀，或者是他们评选的标准啊，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参与过，可能还没有进行比较。 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是有2个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瞬间。 嗯， 有一个瞬间是有一年那个大表姐詹妮弗·劳伦斯就得最佳影，就是最佳女演员。 嗯， 然后她得最佳女演员的时候，然后上台不是就摔了一个剖街吗？ 嗯嗯嗯，哦，那个还蛮经典， 超级差， 就是历史性的一刻。 对，然后上那个楼梯的时候就直接摔倒了。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是去年吧，就是拉拉兰德， 在 那个大热的情况下居然乌龙，然后全部的演员都已经上台了。 嗯， 然后最后却发现说其实最佳的电影是月光男孩。 哎，那个确实也爆了一个冷门哈，因为所有人都在预测是 La La Land。 对。嗯，但是我觉得奥斯卡的评委特别特别喜欢制造冷门。 今年会不会也是这样？ 可能就是为了刷存在感吧，我一直都觉得是因为好像大家都觉得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他们不觉得特别特别好。 嗯， 然后大家觉得啊，好像哎，就是有点偏门的东西他们总会给大家。 嗯，那我们这样掌握了这个规律了之后，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在跟朋友打赌啊，或者在预测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到底花落谁家的时候，就可以用反向思维。 我还真是看到过有些文章总结过奥斯卡最佳电影的一些偏好。 嗯， 就比如说如果在所有的参选电影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带有严重自传性质的电影，那这部自传性质的电影很有可能会得奖。 嗯， 就比如说像之前近几年的艺术家就是自传性的电影。 嗯， 然后国王的演讲是自传性的电影。 哦，那个非常好看。 然后像 Moonlight 算是纪录片，就是类似于有一点这个片型性质的吧。 嗯， 你看女王 特别是撒切尔什么的都会记录，就是自传性的电影， 嗯， 传记性的电影吧。 嗯，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在这个所有的影片当中出现了他本身已经低调到不行， 嗯， 然后又是反映一些少数话题的， 嗯， 也很有可能拿到奥斯卡奖。 嗯，他可能就是会抓一些新起新出现的这些话题，然后或者是说更加有这个历史记录性的这种话题，是不是？ 可能是。 嗯，可能是他们的偏好。 对， 都选 C。预测的时候都选 C。 三长一短要选短，嗯，三短一长要选长。 对。 然后呢，这个 不行的都选。 嗯，一样长的都选 C， 好吧？ 对。 不会的都选 C。 秘诀已经 get 到了。 没错，那除了公布最佳动画长片之外呢，奥斯卡也是宣布了这次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 嗯，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理事会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Academy of MPAA 然后投票是评选出了今年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的四名获奖人员。那奖项将颁发给导演编剧查尔斯伯内特，摄影师欧文罗兹曼，演员唐纳德·萨瑟兰以及导演阿涅斯·瓦尔达。那其中这个演员萨瑟兰是共出演了超过140部影片，那最近更是因为《饥饿游戏》当中饰演总统为人所熟知。那颁奖典礼，这个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是已经在11月11号举行了啊，是在这个大家都在狂欢的那一天，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这四名美国的电影人。 嗯，哇，已经提前，我们已经颁发了哈，现在都已经知道了 终身成就奖。 对，这些真的是非常厉害。你看140部，或者是说不管是出演还是指导这些电影，真的是非常伟大。我觉得 一年演一部要演140年。 对啊，哦，这样算还真的是哦。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高产的，但是我觉得他们能够把这样的自己喜爱的这样一个事业然后坚持了这么一生，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我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对对对， 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坚持一生？ 睡觉吧。 人都是好吧。不睡觉会怎么样？会死。 嗯，跟大家开玩笑。还有吃啊。 好，除了吃喝呢，还有睡呢。 对，然后可能 美， 对自己现在喜欢的，比如说像主持啊、播音啊，还是蛮想就是坚持的。对对对，我觉得自己，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或多或少的事情，然后可能你在做它的时候是最放松的、最自在的、最自如的，那这个事情就值得去奋斗一生，哪怕它很辛苦，但觉得如果真的是找到这个点的话，应该不会有人觉得很累。 嗯，没错，能够坚持一生的事业，总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觉得你的整个的精力都没有办法从他的身上移开。下面一首 Can't make my eyes off you，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一会儿见。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ll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nd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nd.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that to speak.But if you feel like I do,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嗨，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今天是我和王月月月来和大家搭档，月月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今天的代班主持珊珊，你在吗？call 一下 ，Q 一下。 珊珊如果在直播间的话，打个一， 为我们打 call 吧。 永远看不到珊珊打一的，你放心。好不容易不来做节目了，那还不得好好睡个觉？ 哎，还真是。不过没关系，今天我来了，一样可以带大家一起起床，一起去上班啦，享受美好一天。 有没有吃早餐啊？ 今天还没有，可能是起得晚一点。 就是、一定要注意吃早餐这件事情。 好的。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做早间节目的人吧，就是首先是年纪大了，知道吧？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呢，就会注重养生方面的这个资讯。然后呢，现在就发现不做早餐，确实节目撑下来比较累，也比较就是比较撑不住。然后我们也是一直在呼吁大家一定要吃早餐啊，吃早餐是一个特别特别。就是怎么说重要的习惯， 还真是，因为早上不是说要早餐要吃得像皇帝一样，就是吃得要更丰富，品类啊，还是种类，还是质量哈，那肯定是好像吃了那个之后，还会帮助自己的身体去这个排毒，然后唤醒自己的身体， 对 对，让自己的这个新陈代谢然后变得更好一些。 没错，而且特别是喝点粥啊，然后如果是再吃点包子之类的，就会是很好的去唤醒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方法。 我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爱吃早餐，但是每每有机会吃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幸福，尤其是热热的热腾腾的。 是因为你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吗？ 可能是，或者是一着急就直接冲出去了。 对，我觉得上课的时候好像确实是特别容易略过早餐。 还真的是， 因为年轻嘛，等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就知道了。 不要这样子。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啊，在早上的时候能够美美的享受一顿丰盛的早餐。 没错，那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德国或者是在欧洲的很多国家，他们会在面包上去抹一种酱，这种酱的名字叫做 Nutella。这个 Nutella 的这个酱，其实实际上就是一种甜的那种，就榛子的，然后有点有巧克力的那种。 我知道。 目前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个 Nutella 这个公司呢，他们是发表了一个就是声明，他们觉得说自己的这个配方目前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要修改一下。然后呢，他们是改了两个地方，然后就遭到了这个就是他们的粉丝的群攻。 是把是里面的主料都去掉了吗？开个玩笑，为什么要改呢？ 就是它是一个叫做榛子巧克力酱，但是没有榛子也没有巧克力， 所以把榛子和巧克力都去掉，所以引起了一番 争论，是吧？ 对，到底是 还要叫 Nutella 呢？ 对啊，对啊，到底是 原本一罐 Nutella 它含有的是7.5%的脱脂奶粉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它的这个比例是增加到了8.7%，然后原来的含糖量是从55.9%增加到了56.3%。所以它比原来变甜了。 哇，而且这个奶制品的就是奶味儿也更增加了，是吗？ 对。 哇哦，哎，这不是好事情吗？而且我看它的变化也没有特别的大，就是0.几%，59.多%，然后0.几%的增加量。 你吃得出来的，你想 能吃得出来是吗？ 就比如说你，一杯牛奶，然后你1/4糖，你吃得出来？我觉得应该吃得出来吧。 还真的是。 1/4糖散进去的话，应该差不多也就是0.几%吧。 所以 那点事儿。 所以你说 是这样吗？ 他们这个争议的原因，就是因为感觉这口感上变甜了， 对， 味道变重了。 就是很多人都大呼说：“你已经很甜了，好吗？干嘛还要变得再甜一点呢？” 要不 然他的这个发的这个 Twitter 就说的是。这个 Nutella is sweet enough， 已经足够甜了。 足够甜了。 为什么还加了一个？究竟是为什么？你还要把它变得更甜呢？ 哇，我觉得还以为这个，尤其是在国外的这些朋友们哈，他们可能更习惯去吃一些偏甜口的，因为比如说我在国外，然后吃到那些甜品，说实话比国内要甜很多倍。 对。 然后，所以我 在哪里吃的？ 我当时是在新西兰，没有没有，但是。但是它可能也是意大利这边的这个风味，或者是它的这种制作办法，但我觉得 还真的是特别重的，我是受不了，因为我还是挺喜欢去吃甜食的、但是当我去国外的时候尝到那些甜品就觉得太齁甜了。 你是吃甜食完全不认账的那种？ 对呀、对呀、然后结果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响，或者是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它整个的配方的改变会让很多欧洲人觉得说自己的生活方式被受到了一个改变、就比如说我本来是适应这个，我觉得它好像甜到有一点就类似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吧、但是现在突然变得又甜了，然后大家就不能接受。但你知道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一次你看比如说FDA 他认为小包装的 Nutella 是能够减少人们的卡路里的摄取的，于是他们就做出了一个美国销售的这个 Nutella 当中容量减半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容量减半并没有阻止美国人去购买，过去五年当中它的销量在美国是以39%的速度在增长的。但是从2016年开始，全球的这个可可种植业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比如说包括到哥斯达黎加、牙买加等等的这样的可可产地是遭遇到了疫情，那可可的出口量是大量的下浮。所以说就是这个利润微薄的可可使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慢慢的去减少这个可可的含量，从而没有办法变得越来越甜。 可能有一方面是因为大家觉得自己的生活习惯、生活的这样一个惯性被打破了，所以就难以去接受这种行为或他的一个改变。另一方面，可能你看我们的妮妮也说了，为了省榛子糖的成本和榛子巧克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没错， 可能在成本啊，或者是这个上面也会有一定研究。 看来妮妮应该是一个很喜欢吃甜的人， 很有研究了是吧？ 而且很喜欢吃榛子的人。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榛子巧克力了。就咬下去，你边咬巧克力还会边有那种硬硬的榛子在， 就很香，是不是？ 对，就会很嘎嘣脆的那种香。 我也喜欢那种就是带果 的那种绵密感。 哎，还真的是哈。 OK， 那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 I'm Yours 这首歌，结束好奇头条号，一会儿进入到的是翻滚朋友圈， 待会儿见。 I tried to be chill,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ve been giving it my bestest.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more,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 love,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and 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love, love, love. 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es. It's yours,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Some say I wish upon a star.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北京时间8: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带着梦想，让我去开始。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精油剂，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每天早上都会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月月，初来乍到，请各位多多包涵。 各位大侠 对，各位大侠，给大家请早了。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就打一吧。 没钱就扣一 扣一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我们有 N 种互动方式，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通过我们的收音机找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视频的互动方式，我们有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链接，点击右下角一起互动。 主持人必须要就是严重的表扬一下妮妮今天的表现啊！妮妮又送给了我们三个气球，欢迎妮妮，我们也就是在这里谴责哦，好多个气球啊！你们的这个滚动条没有看到，我们也在这里谴责其他在这个就是直播间潜水的同学啊！潜水很好玩吗？请问一下， 其实我刚刚看到在微信当中也有人在扣一啊、陈旭啊， okay, 还有一些朋友也在积极的给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OK， 是欢迎大家，我们早间的时候。然后叫醒大家起床，陪伴大家一起用餐，同时呢一起活力的冲向自己的单位吧。 没错，特别是今天是一个周二啊，最绝望的周二， 最绝望的周二。 对，周二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让人觉得有点绝望，因 为什么？ 周一的时候我是看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显示其实一个人在一个星期当中最容易感到绝望的就是周二。 不应该是周日吗？周日的晚上又要上班了。 周日的晚上你知道还是会有一个立 flag 的感觉 啊， 你会觉得说明天是周一， 我要加油，我要努力， 然后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在周二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周一的那个新鲜的劲儿也过了，然后和朋友们可以聊的周末的事情也已经讲完了，然后又还有三天的工作，让你觉得怎么办？反正微微一笑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让大家就是觉得上班没有那么痛苦。 那也没有那么轻松，好吧？嗯，总之就是不想上班。 对，这个是重点。上班的时候也是陪伴着大家整个上班的过程，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一起嗨起来哈。 陈旭说：“月月好温柔啊，这么一比，珊珊简直是一个小疯子。” 哦，好，我不告诉他哦，我会截屏发给他。 我跟你说啊，陈旭，我会截屏把他发到我们的群里。 谢谢，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跟我们互动交流起来。 安波说：“月月漂亮。”谢谢安波 。那刚刚说到每天或者每周的时候，可能周二是可能最痛苦的时候，因为要上班， 没错， 心情也会不是特别好。但是自从双十一之后，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每天都在立 flag， 因为双十一剁手太多了。 哦，真的吗？ 真的。 你知道今年双十一我买了多少吗？ 哇，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 没有啊？ 是吗？我还等着你长长的一个 list。 没有 啊？真的没有吗？ 我今年双十一真的什么都没有买。 你是如何做到如此的克制？ 因为我发现很多东西它并没有便宜。 哦。 嗯。然后那天我正好有别的事儿，然后我还恍惚间双十一就已经过去了。 嗯。 但好像这几天也有折扣的吧？ 嗯。它很多都是就是比如持续到14持续到15号，它可能还没有卖光，或者想再趁机再多卖一些。 可能是吧。你是买了多少？3亿吧，可能。 也就是10亿吧，那个小目标是吗？所以你看我现在特别努力，早间晚间然后全在上节目。 整个双十一买的袜子可以堆满整个直播间。 是的是的，绕地球一圈不是吗？开个玩笑哈。那接下来 套路太深。 对，接下来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数据也是关于双十一的。因为双十一过后呢，其实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不仅是关于我们自己消费了多少，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我们陆陆续续在这一个重要的消费狂欢日之后的总数据，包括马云的一些回复。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进行分享哈。那根据数据显示呢，在11月11号的23:23，59分59秒，那么在这个截止日期之前，那么全网的销售额是达到了2,539.7亿，产生的包裹是13.8亿个，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人均一个包裹，还是很庞大的。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 就是像我这种什么都没有买的人都被分配到了一个包裹。 是的是的，你也均摊到了一个，就非常庞大。 很庞大。 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们也是购买或者是也有多多少少会有些剁手，哪怕是说。 所以你的那个代收货的那个地方是数字是多少？ 代收货的地方现在可能是 代发货。 现在可能是8或9。 嗯，然后代那个配送呢？ 再配送可能就是一两个吧，就总共大概10个左右。我是目前 okay, 好像还有两个没有发货哎， 我觉得。 对对对，所以说还好。 那你赶紧推一下吧，这事儿比较重要。 啊、对的，好，我不要做节目，我去催货。对，那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刚刚是它的总数啊，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比如说，那么猫粮、擦窗机器人、保温杯，还有防脱发洗衣水，成为了大家最喜欢的进口产品。有没有想到过，比如说猫粮、防脱发洗衣水成了大家最喜欢的进口货？ 防脱发那个洗发水。 嗯，哦，洗发水。哦 ，sorry， 你看这个早洗傻一天，还没有适应这个节奏。大家可能。 天哪，王月，你刚刚说了什么？早起傻一天？那我和珊珊真的是一个星期傻五天。 没有，你们已经适应了。我今天这个还可能还没 有 带到节奏里。 我是在想防脱发洗衣水这个发明真的很。很棒， 未来我要创一个月月牌防脱发洗衣水，穿上这个衣服 就 已经 不脱发。 对啊对啊，其实我们后面还有一条关于这个脱发的新闻，我们在之后再跟大家继续来聊哈。 OK， 我们也是欢迎2A15在那边鼓掌，也是欢迎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吧？ 欢迎， 我要把你们记在我的那个点名的小本本上。 早上7:30准时来我们的微微一笑签到哦。那么刚刚说完的是这些品种种类，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比如说。说更加精确的，上海人最爱买羽绒服，辽宁的女性在京东下单最多，全国高校购买力排行第一的是湖北大学知行学院，这些数据都越来越精细化了。 哇，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嗯。 哇、wow, 很厉害。 很厉害是不是？ 是总量还是人均？ 下单的总量。 哇、wow、 嗯。 就是可能大家想象不到， 所以这学校的人很多，对不对？ 可能也比较贵族一些。 okay. 不知道，总之他们是下单最多的。而且我觉得让我惊讶的是，现在的这些大数据哈，给到的越来越精细了，就可能我们之前想象不到的。 特别特别可怕。 对。 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就是淘宝，它不是会用那个大数据去算你的喜欢的东西吗？ 然后推荐。 然后就比如说最近我可能想买一条泳裤，然后我最近可能想买一件羊绒的大衣，然后我最近可能想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猜你喜欢，我特别特别喜欢逛嘛，然后就是你刷到十个东西里边，可能就起码有一到两件是你真的很想买的。 哇，猜中你的心。 然后如果你控制不住的话，你就会觉得说，算了吧，那就买吧，对吧？ 哎， 既然都已经遇到了，就好像逛街的时候，就是你碰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但你会发现，现在在淘宝上，要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容易。 对啊，经常就是我们搜索过了一个物品之后，跟它相关的周边，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类似或同样的这种物品，全都出现在自己底下的这个推荐栏当中。 对， 不看也得看得到了。 对， 这时候就要考验大家的克制能力了，意志力。 对，就是训练意志力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逛淘宝的猜你喜欢。 啊，是吗？我还以为你说达到这样目的的最好方式就是把淘宝卸掉。 不会，你要多看 多 看，多抵御诱惑。 对，不要逃离， 内心就会越强大。 对，不要逃离，要多去迎面而上哈，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有人说可能是宅男宅女多吧， 啊， 可能讲的是那个 学校的事儿， 是的。 不过现在可能大家为了方便或节省时间，都会去这个网购啊什么的，可能那边确实会有这种。 我11月11号那天晚上的时候在外边喝酒，然后就发现有两个一起喝酒的朋友中途不见了，然后后来就在找他们，然后后来在阳台上找到他们，他们两个居然在阳台上刷双十一。 哇，真的吗？躲起来，偷偷的下单， 然后就在那边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什么什么顺滑剂，什么什么 啊，其实那些 防脱发洗衣水 啊，又是这个 之类的， 屡次被Q 到哈。 okay. 其实现在很多生活用品在这一天的时候还真的是多多少少有些折扣的，所以可能大家也会有不同的想法吧。有的人购物观就是觉得我临时买那么一两件就可以够用就行了，有的人就喜欢囤着哈，所以说呢这一天就好好的利用了一下， 错过了，感觉自己错过了好多亿。 是啊，错过了好多亿，但是马云表示自己并没有赚钱啊。所以呢马云在之后的采访电视直播当中说到了双十一对于阿里而言不赚钱，也就是想给消费者和商家带来快乐，同时呢提升阿里的技术。他说了不赚钱，大家是不是有一些诧异？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他的概念里面他自己也没钱 啊。 因为我去参加过一个他的一个活动，然后我还有提问他，然后我就记得他当时在他一个非常简短的演讲里面，他讲过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虽然在事实上是对的，但是马云爸爸就是喜欢拿这些概念去唬人嘛，对不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对他而言他并没有那么多钱，他只是帮大家在管理钱。 马云的那个总部不是有一个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嘛，这样的一个口号或者是 slogan。 对， 但是 然后当时 还是多多少少会赚到一些。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人就是问他，就说如果是用自己的18岁去换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然后他愿不愿意？ 会吗？ 然后马云就是一点都没想，他说我当然愿意。他说但是我觉得是你亏。 还真的是这样哈， 是吧？对他来说，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头脑特别精明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企业家的这样一个管理者。而且你看他近年来，其实他的那个角度可能说不赚钱，他会把那个赚来的这些全部投入到一些技术方面的投入。比如说你看今年的猫晚，也就是在10号的晚上，在优酷当中直播，或者是很多电视台联合直播的这样的晚会当中，也有很多像什么机器人 主持人呐、啊，或者是说什么 VR 啊这样的一些技术用在了里面。而且你看，在物流等等这些配置管理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机器人或者新的一些技术。 我觉得中国在这一方面真的是走在了世界的前沿。 嗯，所以还是非常厉害的哈， 很厉害。 嗯，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说不赚钱，但是呢，他却把这些投入到了更加前沿的这些研究或者是设备的使用上，真的是非常棒了。 嗯嗯，没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翻滚朋友圈。马云说他不赚钱，但到底赚不赚钱呢？我们也不知道，好吧？嗯、送给大家一首周杰伦的《组曲》。 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 B C。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我却在找一台旧旧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比别人快，飞比别人高，家里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心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得托我家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美丽的白发，幸福正发芽，天使的魔法温暖中刺下。听妈妈的话，别让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他。 这里是微微一笑，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嗯，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及时互动哦。我们这里是 FM98.2 AM927，大家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互动，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982模拟工厂，同样可以找到。赶快跟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吧。 对，欢迎月月来到我们的微微一笑、啊、本来是下午五六点的节目，然后结果被拉到早上7:30， 就是临时叫起啊。早上还没有适应的月月， 感觉朦胧的双眼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好委屈。嗯，大家早上好。不过呢，我觉得刚刚我们聊到了有这个早餐可以叫醒大家哈。 对。 然后与此同时呢，因为最近呢，我还看到一个话题。毕竟吃货嘛，对于这种吃的东西还是非常关心的。 什么话题 也是关于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咱们国家有八大菜系， 我知道我们国家有八大菜系，但不知道八大菜系都是啥。 都是什么？ 比如说有什么菜呢？川菜。 家常菜呀、啊，开个玩笑。 娃娃菜呀、啊，对不对？ 开个玩笑啊。那么最近呢，其实有一个八大菜系谁最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所以说呢，这个数据呢，我相信会迎合很多人的喜好。 对。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数据啊，其中呢，你最喜欢哪一个？ 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要先去做一做那个就是预测什么的 啊、哦、好的好的，预测地开始。 我最喜欢预测了。我觉得应该最受欢迎的不是川菜就是粤菜。 哇， 是不是预测地？ 还真的是，因为你说出来了前两名。但是具体的， 但第一名我们来猜一猜好不好？川菜。 哇，预测地呀、啊！你是章鱼哥吗？ 然后预测错了，对不对？ 不，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非常厉害。对对对，这个数据显示川菜的热度是最高的，那么粤菜呢是紧随其后。就像你说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川菜真的很难做的不好吃。 还真的是 川菜，你只要辣椒是对的，然后青椒的是对的，然后就不会怎么错。 再多咸一点。 但是粤菜是你做好了真的好吃。 粤菜可能难度系数会更高一些，然后川菜的话，你看这受欢迎程度，在全国各地哪里都可以找得到这个川菜馆子。 对，辣嘛。 对对对，哪里都可以找得到，所以还真的是最受欢迎的热度第一、第二名哈。 没错。那今天彼得洛夫小狼问说：“这个小姐姐是新来的吗？”这个小姐姐是今天第一次来代班我们的节目啊，叫月月。 月月，我来报道。 喜悦的月。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 当然要支持，当然要支持。 好的，好的。 彼得洛夫小狼是我们的一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老的观众了。 哇， 不要讲老字。怎么可能说人家老呢？ 你不小心说了实话， 很亲近的观众，好不好？ 你不小心说了实话，我已经 get 到了。 OK， 然后前两名呢是川菜和粤菜。 那么其次呢就是湘菜、鲁菜和徽菜。 说实话，我觉得湘菜和川菜的区别，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 对我来说好像也没有特别大，但是我知道湘菜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辣椒炒肉、 手撕包菜。 手撕包菜也算湘菜吗？ 手撕包菜一般是在湘菜馆点吧。在川菜馆好像不点手撕包菜吧。 我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但你知道，就比如说 像，我觉得哪里都可以点。 像。那是小炒肉在哪儿也都可以点。 是的， 对吧？对吧？ 那具体他们的区别呢？ 具体的区别，我觉得可能川菜要麻一点吧。我觉得川菜会比较喜欢放花椒。然后湘菜没有那么喜欢放花椒。 还可能还真的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啊，你们知不知道湘菜还有川菜之间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可以给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普及一下我们的常识啊。 对。 我有台湾腔。 彼得小狼说你有台湾腔。好，我在这个地方要跟那个导播老师说一下啊，这边有台湾腔要扣钱哦。 真的吗？好，我要回归了。本来是北方妹子，不是台湾妹子啊，回答一下他的问题。 本来是来自东北的玛丽。 是，可能就是，是吧？我就是那个。 那个是哪人？ 我是河北人。 河北人，河北有什么菜？ 河北荠菜，就比如说，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些丸子啊， 什么 这种，我还真不太清楚。 丸子， 但我知道 是四喜丸子那种吗？ 也不是四喜丸子，反正比如说像保定是这个河北菜的一个发源地。 保定我知道驴肉火烧。 对，但是驴肉火烧算小吃类的，就真正的菜系里面还有什么总督署的豆腐啊，反正这些菜系还挺好吃的， 不是辣的， 不是辣的，不是辣的，可能更偏酱香一些。对，河北这边可能跟山东比较像，偏酱香。然后也不是会辣的那种。咸的话，我觉得东北那边的菜偏咸。个人感觉， 因为好像德州扒鸡是 是山东的， 是山东的。然后我一直都以为德州扒鸡是美国那个 Texas。 哇塞，好洋气啊！ 对啊，我就一直在想说德州扒鸡。然后有一次我和一个山东的朋友聊天，然后他说我们那儿有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土特产，叫德州扒鸡。 哇！ 我说德州扒鸡不是美国的吗？他说不是，他说德州扒鸡是山东德州。 所以德州扒鸡是不是跟什么肯德基？ 德州扑克呀， 肯德基就是那种翻版肯德基的， 给我的感觉好像是这样， 炸鸡的那种感觉。 但是人家好像不是，人家是山东的。 山东的， 对对对，是咱们本地或者是咱们国内的这个一个特色的地方特产了， 对，没错。 这个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中国八大菜系的受欢迎程度哈。那么里面也说到了川菜真的是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地位，那么四川的这个火锅热度呢也是遥遥领先。那么第二三名呢是被两道杭州的传统名菜所包揽了，分别是东坡肉还有西湖醋鱼。对于这一三个， 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刚从上海回来，然后东坡肉其实就是上海是江浙那边的，是不是？很好吃，然后红烧肉也很好吃。 红烧肉是家常里面的，还是像那个？ 但是 湘菜里面好像会有红烧肉， 好像就比如说你说的湘菜里面也是包含家常菜的类系吧？ 还真的是，因为可能就是在饭店里面的那些菜系，也就是家常的一个奢华版， 我觉得是 家里面就是简化版。 对，你自己会做菜吗？ 我的话会做最简单的， 西红柿炒鸡蛋。 对，什么黄瓜炒鸡蛋呀，西红柿炒鸡蛋呀，各种鸡蛋， 就各种炒鸡蛋呗。 对对对。 肉呢？ 肉还真的不会做，这个是我的始终没有突破的点，所以在我心目当中会做肉还有会做面点的人都是非常厉害的。 OK， 面点是指包饺子包馄饨之类的吗？ 包饺子包馄饨里面的那个皮儿和发面的过程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很难，还有就是像面包啊什么的。 有一次我就一直在问说，我说那个如果我有现成的皮儿，为什么不买现成的皮儿呢？ 是的，是的。 然后很多北方人就会告诉我说，他们就是喜欢那种和面的感觉。 哇，好虐心呐！我是做不到的，这种太高难度了。 没办法，然后接着呢，比如说这个调查还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而且刚刚跟大家说的是最受欢迎的这些啊，那么一个地方的餐饮收入和当地的 GDP 总量高度相关。其实我们也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调查方面的这个图，也就是我们大数据的图哈。那么大调查当中的中国八大菜系热度这个比值跟大家说的一样，川菜还有粤菜是排在前两名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些呢也是非常的非常受欢迎，比如说像湘菜、鲁菜、徽菜、闽菜、浙菜、苏菜等等，那么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一些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八大菜系的菜式热度 top 20里面啊，也就是我们图片当中所展示的哈，那么四川火锅是排在第一的，东坡肉啊、西湖醋鱼、叫花鸡、佛跳墙是依次排在接下来的几个位置的，里面有很多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双皮奶竟然是倒数第二名，也就是第19名。 但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其实它包含了很多小吃。 还真的是，所以这个菜系我又有一个不懂的点啊，你说这个八大菜系里面和小吃之间是兼容的吗？还是分开？ 兼容的，兼容的。我觉得菜系应该是指这个菜系当中的主食、小吃，然后正儿八经你需要去学的菜，还有你在家里平时可以做的菜。 还真的是这样，可能 对吧？ 所以你看，像那些小吃也会上榜。 而且不一定说就是那种雕龙画凤的就是那个厉害的，可能有的时候你把一些就是那种小小的菜做的精致了也是很好吃，而且也很厉害， 而且能唤醒我们传统的或者从小到大长大的这种味觉。 没错， 味蕾。 一首音乐送给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一会儿见。 最喜欢看着你专注的眼光，聆听我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你，所以换上晴天娃娃，把乌云统统赶到别的地方。轻轻笑，轻轻笑，轻轻知道有多爱。

面煮鸡蛋厉害、嗯、就是把泡面和鸡蛋放在一起煮对吧， 嗯、所以鸡蛋是包开还是不包开呢、 不包开吧 应该就是只有两种材料，一种是泡面和鸡蛋、然后分三步吧，我觉得、四步吧、第一步把火打开、第二步把水倒进锅里等它煮沸、第三步把泡面放进去、第四步把鸡蛋放进去、就好了嘛，对吧， 所以泡面跟鸡蛋就是直接带着就进去了， 对就是泡面的那个包装随你拆不拆、都一样， 我们就喜欢这种 freestyle 的感觉随意就好。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朋友来了哈，七爷说水水回来了，想死你了， 么么么， 哎呀好甜呐、也帮助他叫醒哈，欢迎你们。 我们早前真的是很谄媚 啊，是的，哎，这个风格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OK， 我们也是，其实我觉得早间吧，要跟大家聊这个吃的，其实有的时候挺残忍的。比如说对于你来说就挺残忍的。 对，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我刚来这边做节目的时候并没有太饿，后来说着说着，我现在已经开始了。虽然我们放的那首歌叫做《不吃早餐》是一个很嘻哈的事情， 对对对， 但其实，该吃的时候还是要吃的啦，还是会饿的。 不吃早餐其实挺痛苦的。 是的，是的，啊、也希望大家可以。 那我们接着跟大家说，就比如说在这个菜系当中，还有什么样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东西、 哎、那么刚刚说完是总的排行榜，那各菜系当中其实也有热门的三样菜哈。 好的， 刚刚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川菜的热度非常的高，那么川菜这个四川火锅是 top one 呢，那 top one top two 呢就是回锅肉， top three 就是麻婆豆腐，那么这三个应该是我们在平时点川菜馆的时候最经常去吃的这三样菜了。 明白。 那么粤菜呢，其中排名前三的是煲仔饭、虾饺还有双皮奶。 煲仔饭、虾饺和双皮奶 OK。 煲仔饭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做的东西， 它看起来很简单呀、 就你不要看着煲仔饭很简单、因为煲仔饭其实很难做的，就是它对那个火候的那个拿捏要特别的准确，就是好的煲仔饭一定要吃起来就是它外面得包一层脆一点的那种，类似有点像锅巴的东西。 哦，你就是有点像韩国拌饭里面的锅巴。 但它里面又是那种，要是那种嫩，就是那种嚼起来很有感觉，然后 很软糯 ，然后要配一点、偶尔会硬一点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辣味，煲仔饭的辣味，一定要是广式的那种香肠和那种腊肉，就真的超好吃 啊、它看起来 拌上一点葱。 哇，还真是，看起来好像就很简单啊，就是菜啊，然后这个腊肉往上一放，底下是米饭，然后蒸熟或者是这个烤制而熟哈、但是确实底下那个锅巴我觉得是最考验技术， 很考验技术。 之前的时候吃韩国料理，就韩国拌饭，真正正宗一点，底下也是有一层锅巴， 对不 对, 对, 不对，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特别好吃的一个存在。 而且你们家有抢锅巴的习惯吗？ 还真没有。 我家有哦。 哦，那个抢锅巴是什么东西？ 就是大家都喜欢吃锅巴，然后当出现一锅饭煮出锅巴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把锅巴给我。 哦，真的是。水水是哪里人？ 贵州人。 哦，贵州人、那你们那边会专门有这个锅巴的菜吗？ 有， 真的是 有锅巴， 炒锅巴。因为我有一次在饭店见到过，但我还真不知道是哪里的这个菜，就觉得很好吃。 西南片区 是吧？就觉得很好吃。 虾饺真的也超好吃。 对，虾饺也是经常可以看得到的哈，就是透明的，里面是这个嫩嫩的虾的颜色，蒸出来的这样的一道蒸品。 对， 非常的 香。然后双皮奶就更不要说了。 甜品的最爱。那 哇，有钱哥你来了。 哇。 好久不见了耶。 哇哦。 要打个招呼，这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 Hello，Hello，Hello， 然后您一说锅巴肉片，对对对，锅巴肉片，而且锅巴肉片一定要放蒜苗才会好吃。 哦，是吗？我还真 没吃过。就是我觉得好像不同的菜系之间，就对于佐料的这个配备，就很不一样。就比如说南方喜欢放小葱。 我们这边是大葱， 北方都是大葱段。没错。 对， 然后彼得洛夫小狼说南瓜粥的锅巴最好吃。南瓜粥有锅巴吗？ 对啊，粥怎么可以包出锅巴呢？它不是水汤状的吗？ 然后他说他最喜欢做的就是边点豆角炒鲜香什么 的感觉， 感觉 干扁豆角是吗？干扁豆角那种就是咸香味道，因为它干干的，干干的，然后就是哎呀，反正那种味道再一入味、哦、又有点辣。 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干干的，就是那个干扁豆角那种香麻辣的感觉。 哦，鲜香麻辣， 鲜香麻辣的感觉。然后看到这个鱼得水洗砚，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丰盛。 说三鲜锅巴，哎，这个我不信哎，三鲜要有很多酱汁儿才会叫三鲜啊。哦，锅巴如果遇到酱汁儿的话，不会变老吗？嗯，锅巴不应该是要干炒的东西才对吧？ 就吃出来干干的是吗？ 嗯，它。然后妮妮说，玉米粥也是有锅巴的。 哦，那是因为熬 的 太 粥的锅巴、哎， 那是因为熬的太水太少了嘛，然后最后在底下火一大就会起一层这个小锅巴，会吗？ 不知道 哦，大家可以再给我们详细。我也是，我也是， 是吧？ 嗯，但是你看他们说的三鲜锅巴呀、锅巴肉片，我还真没有吃过。包括你说你们那边当地的一些锅巴菜，还真没有。只是比如说这种煲仔饭呀，或者是韩国拌饭里面就顺带吃一些锅巴，还蛮期待这种菜的。 对， 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说到这个吃的时候，我们的网友们突然就全部出现了。 对的，是这样的， 特别热闹。 吃的话题是特别能够炸这些潜水的网友的这个，不是网友，是我们的朋友啊， 我们的朋友， 朋友的这些潜水的人全都被炸出来了，估计是因为饿的吧。 快去吃早饭哦！ 望梅止渴不如画眉止渴。 那我们再刺激大家一下哈。 Okay, 好， 我们继续来说。那么香菜热度前三名的第一个也是小吃，就是臭豆腐啊。 哎，你知道，我觉得臭豆腐每个地方的也都很不一样。 你会有什么感觉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在湖南的臭豆腐是黑色的。对吧？ 不是黑色的吗？ 我们那儿臭豆腐不是黑色的。我们那儿臭豆腐是那种黄色的。 黄色的。 对，然后是真的臭。 是毛豆腐吗？因为我之前看《舌尖》上面也介绍那种发酵而成的叫毛豆腐。 反正就是很臭， 白色的， 但它不是黑色的。 可能也是另外的一种发酵出来的产品啊。真的。 妮妮在介绍，她说饭做完以后呢，锅底会慢慢的，然后变出这种感觉，然后她就说那个是小时候的这个就锅煮的油，但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 锅煮的， 现在没有了。现在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现在就是那个电饭锅的那个受热很均匀，所以它就是均匀到它其实就对于那个米的加热是特别特别有那个就是每一个角落都照顾到的，所以它不会有哪一块特别热，然后它就是没有办法形成这种锅巴了。 我记得他说这个地锅啊，有的时候回老家，因为我是河北人嘛，然后那边就是喜欢吃那个贴饼子，然后把那个就是比如说做一大锅的大锅菜，然后把那个玉米面子这样的 东西，我吃早餐的人都觉得给你讲饿了， 然后贴到那个锅的一圈就最上面那一沿、然后拿下来的时候上面真的是脆脆的，有点类似锅巴，也是那个淀粉出来的那种硬硬的，但是嚼起来就脆脆的，口感特别好吃，特别香、 真的是超好吃。 对，然后刚刚他们说到这个煮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煮粥啊或者煮奶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习惯就是特别喜欢吃上面一层皮儿？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那边就是吃芝麻糊，是有一个吃法，是你要不停地吹那个芝麻糊，然后呢，每当你吹的时候，它上面就会起一层小皮儿，然后你就把那层皮儿给它扒拉下来吃， 对对对， 然后就是你又等它稍微结一层皮，然后你又把那个皮儿扒拉下来吃， 对， 然后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记忆，在我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外婆用那个锅给我煮牛奶的时候，她每一次给我倒牛奶，那个牛奶上面都会有一层厚厚的奶皮儿，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喜欢，就是先把那个奶皮儿咬一个小口，然后等那个牛奶从奶皮底下就喝出来以后，然后我再去吃那个奶皮儿。 哇，这个更加有这个步骤，或者是更加有仪式感的一种。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双皮奶就是这么做的。 好像还真的是，他是把那个奶皮儿煮，就是把牛奶煮熟了之后，奶皮儿弄一个小洞，然后再把那个什么牛奶倒出来，然后再把它搁进去。然后等它沉淀或者是凝固变成双皮奶，虽然我不太会做吧，但是我知道它的过程，讲的好像自己会做一样， 没关系，知道过程就行。 对对对， 你说现在的地锅机旁边也会有贴饼 子。 哦，对，可能 贴饼子可能是更北方一点的记忆。 对对对，也是一种家常或者是这个小时候的记忆了。现在自己家就尤其是在城市很难能够吃到正宗的这种东西了。 对，湖南的第一名是臭豆腐。 对，那么接下来也是小吃啊，麻辣小龙虾。 麻小。 对，麻小。 大家的最爱。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约朋友啊或什么的这个聊天必备神器尤其是在夏天。 他们说为什么就麻小这么能促进友谊，是因为你没有手玩手机。 对，而且你在播的时候很慢嘛，就是基本上你能从头吃到尾，然后大家还从头聊到尾，所以一般比如说尤其是在夏天，然后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哈，约个三五好友就开始往那一坐，开始吃一晚上、 就一起吃麻小，然后手机又没有办法兼顾到，是很就是有益于互相交流的一件事情， 增进友谊的必备神器。 OK， 那么第三名呢，就是剁椒鱼头了，这个应该是这个算是大菜了，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吃、非常有名气的哈。 没错。 那么鲁菜的 Top Three 呢，分别是第一个黄鱼。 等一下。 你又要预测了是吗？ 不是，我想让就是大家去想一想，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觉得现在我们目前讲到的这个比如说湘菜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刚刚还讲到了哪里的菜，粤菜、 粤菜 还有川菜当中 有哪些你觉得遗漏的、我觉得有遗漏的很多。哎， 是吗？比如 说湘菜当中我觉得香干炒肉就超级好吃 啊。香干炒肉， 对， 还真的是就是香香的，而且这个因为它那个是香干，就是豆制品嘛，还不会特别腻，特别好吃。但我觉得湖南菜就是湘菜都有一点点偏油，所以可能就是， 然后湘菜里面杀猪菜也特别好吃。 杀猪菜不是东北的吗？是湘菜吗？ 就是他们有一个叫什么，每一次去有一个就是湘菜馆吃饭，他们都会有一个什么幽县杀猪肉。 哦，还真不知道。 是那种特别辣特别油的那种。 哇，你看我们的已经杀过去了。刚刚还看到一个肥肠，是回锅肥肠吗？刚刚有网友就是给我们留言，然后同时应该是 Dexter 啊、然后送来了一堆的掌声啊，我们收到了，谢谢， 爱死你了。 然后 谢谢 Dexter。 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进行补充哈。刚刚说鲁菜的九转回肠。 OK。 那么接下来、 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哎， 我也没有、没有，所以、就是、 你改天请我去吃好不好？ 可以的，邀约一下。 好，谢谢 Dexter 也继续参加我们的互动。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与此同时呢，刚刚说到鲁菜了，除了这九转回肠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更加熟知的，比如说黄焖鸡米饭。然后同时呢，第二名是水煎包，第三名就是刚刚水水说到的德州扒鸡。 OK。 水煎包是哪一种啊？ 水煎包就是有点像饺子，然后在那个油上面煎，那底儿也是脆脆的。 OK， 我明白了。 是不是在 我经常去吃这个、 也会经常吃、 因为我们台对面那家就特别好吃。 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没事，我带你会一会儿带你去吃。 好的好的。发现了新大陆哈。如果要是大家对于我们现在或者是接下来说到的这些菜系有什么补充的，自己喜欢吃的，赶快跟我们说过来，我们一起来讨论研究一下啊，吃货的天下。那么接下来是徽菜热度 3， 也就是腊八豆腐、安徽板面以及拔丝芋头。我觉得其中第二 拔丝芋头 啊，拔丝芋头 是好吃。 拔丝一切都很好吃， 拔丝一切都很好吃。 对对对，甜甜的，而且能玩出花来，就是我们炖一个不停的玩。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玩。 我就记得我刚来北京读大学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吃到拔丝地瓜。那拔丝地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一首音乐之后再告诉大家。 卖个关子。 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是微微一笑的主持人，我是水水， 我是月月， 一会儿回来， 待会儿见。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谁做他又爱着他， 是讲到了一个重点哎，就是拔丝真的一定要先蘸水。 哇， 那个也是我后来在北京吃拔丝地瓜的时候同学告诉我的。我还真的是一开始不知道，然后后来就发现原来拔丝真的蘸了水以后就会变得很嘎嘣脆， 它就会变硬，是不是？ 对， 凝固掉， 然后里边的那个就是绵绵的那个地瓜又会形成一种呼应感。 嗯，就像是那个糖葫芦外面那层厚厚的糖壳。 对， 但其实你知道我觉得是拔丝就一定要趁那个时候就刚上桌的时候， 热热的时候， 然后大家一起把它抢空才行。 但是拔丝是剩不下来的菜啊。 对对对对，每次有的时候他可能上菜去一些饭店，他上菜不讲究，那个时候他上来之后大家又没有空闲去先吃它的时候，最后那全部都要凝固成一大坨，这个是我最反感或者最不喜欢它的一个地方。 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对不对？ 一般来说不会，主要是看 看这个上菜员他的这个上菜顺序。嗯、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拔丝有一种责任感，好吧？ 对 对, 对， 一定要有这种正义感来面 对 拔丝。 对 对, 对、 嗯，我们一定要趁热啊，趁它最新鲜、最好吃的时候 吃掉它， 共同完成这样一个大的任务。 有没有想过地瓜的感受？ 地瓜，地瓜，呼叫你。 嗯 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各大菜系的 top three。那刚刚说了很多，接下来的这个是闽菜的热度。关于闽菜，其实可能大家不会， 福建菜是吗？ 对对对，福建菜、嗯。你像我可能接触到的比较少一些哈、嗯。先跟大家说一下前三名，第一名的是佛跳墙。 啊，这真的是如雷贯耳的大名。 对对对，第二个呢是花生汤，第三个是虾面。这个对我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水水可以分享一下。 我也没有什么太多发言权，我只是觉得佛跳墙蛮厉害的， 嗯， 就属于一道家里面不怎么做的菜。 对对对，反正饭店里面会点，而且感觉还蛮高级。 对，因为好像做佛跳墙需要的材料很多吧， 很费火候和功夫，是不是？ 嗯， 反正我觉得像福建啊，还有这个广州啊、广东啊这边的菜系都是这种老火靓汤，都是就是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就是很费这个功夫的。 佛跳墙这名字听起来就还蛮难的。 对，听起来就很值得我们去敬畏一下的这样一道菜。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川菜现在越来越流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就是也是和大家去讨论， 嗯， 就是川菜其实整体上来说成本是低的， 哦， 就因为如果你要做辣的菜嘛，比如你要做辣的肉啊，辣的蔬菜也好， 嗯， 你对于那个食材的新鲜度和那个食材本身的那个口感，其实并没有特别考究， 嗯， 就比如说如果你要做清蒸， 嗯， 或者是说你要做那种特别特别淡的处理的话， 嗯， 你需要那个原材料本身很好， 就是特别新鲜的， 特别新鲜的，然后特别能够体现出它的肉质的， 嗯， 你可能还得看看它的产地到底是哪里的，对不对？ 嗯，而且在处理的时候不能给它太多的这些加工或者是痕迹， 对， 而且呢还要给它做出相应的味道，确实考验功力， 就更贵 嘛。嗯，然后像这川菜可能一瓶老干妈或者各种各样的辣椒，再加上各种材料，那么一炒，这火候大一点，爆炒就可以了。 对，火锅也是啊。 火锅也是很简单啊，把这个洗好了，然后处理好了之后一涮，拿水一涮，再去买点火锅底料就好了嘛。现在越来越简单。 我的天哪，月月，就连火锅都要买底料了吗？ 暴露了我这个是吧，吃货但是不会做饭的心情。 但是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做出了一盘特别特别好吃的大盘鸡， 哦， 然后我就说，我说哎，你这个大盘鸡是怎么做？他说哎，我给你个链接。然后我就在想说啊，你居然还会就是照着这种步骤链接什么做的， 嗯， 然后打开链接发现是淘宝上写着大盘鸡底料。 哦，我还以为是火锅底料。万能的火锅底料， 它是用大盘鸡的有一个底料再搭配某个火锅底料做的。 哎，好，现在越来越多这种底料，我之前还看水煮鱼啊什么酸菜鱼的各种底料都出现了， 后来他给我的这个就失传了，在我这失传的，哦，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有的时候要大展厨艺的话有很多的简便办法，比如说火锅底料啊。 没错， 嗯， 别看我旁边这个女孩子瘦啊，但是她也是个吃货。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吃的话题，我们一段音乐之后， 嗯， 继续今天的微微一笑， 待会儿见。 王小姐31岁了，朋友们见到了她都要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打算嫁呀？可是嫁人这一个问题又不是她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她问她爸爸，她问她妈妈，他们都说你赶紧的，你看你看你看人家奶奶奶奶奶奶，你看你看你看看看奶奶奶奶。 找个高一数的，这样就比较合适呢。可是高一数的男青年有一部分只爱他的艺术。 我们是学生。十一月十七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 欢迎我们今天的代班主持王月。 月月，Hello， 大家好，我来报道了。 王月、王爽、王月、王爽，就对我来说好像有的时候有点串频。 那就直接叫月月好了。 月月好，月 月。 月 月和水水哈，今天早上跟大家问候早安啦。 没错。然后月月是个吃货。 对啊对啊，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忠实的网友伙伴们啊，小朋友们，你们全部都是吃货，因为一说到吃，大家都特别热闹。 对，你知道我们节目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坏的，弄了一个叫做世界早餐大集锦。 哇，我好像听到过，其实我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 真的是太受宠若惊了。月月领导能够视察 啊，不要这样。好，那我们继续来讲。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然后就是我们当时是盘点了50国的早餐。 哇， 然后每天早上珊珊都在这儿大发火。因为他每天都不吃早餐过来，然后跟他说，我说我们现在都要就是固定就是每天都要说这样的早餐的话题了。你不吃早餐是怎么着？然后今天也来了一个大胆的姑娘，也是不吃早餐聊吃货。 因为本来以为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 哈的 事情，后来发现是一件让人后悔的事情。 不吃早餐很酷。 对，结果后来发现不吃早餐会后悔，会饿。我们的好多朋友们也是给我们留言哈，小苹果说佛跳墙是啥材料做的，我们 马上就去这个事实的考察了一下。 对，这个太复杂了哈，但是呢我觉得我就直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闽菜佛跳墙的原料，我相信就已经震撼到，因为刚刚我跟水水在聊这个佛跳墙的时候，一看到这些材料之后就已经非常的佩服啦。来说一下，分别是鲍鱼、海参、鱼唇、蚝牛皮胶、杏鲍菇、蹄筋、 花菇，还有瑶柱、鹌鹑蛋、墨鱼等等。哇塞，真的是天啊、好像是地上跑的， 然后水里游的。你知道吗？我感觉就是你炖了一锅钱。 对，每一款都非常的有营养，对，都好贵。 就是每一款都可以单独做一个大菜。 对。 然后你现在把所有做大菜的原材料全都熬进一锅汤里。 嗯，佛跳墙嘛，我们就在底下默默的表达出我们的敬畏就好了。对，这个必须要看到我刚刚做的手势才可以。 默默的膜拜一下。 对， 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吃的话题。 嗯， 下面我们要开启一个全新的一个互动的环节、那就是大家知道啊，就是我们之前说了一句话，叫做没有一只兔子可以活着离开四川。 哦， 好，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离开南京。 哦， 那接下来要请大家来造句了啊。 嗯， 没有一个什么可以活着离开哪儿呢？就比如说，我觉得没有一只驴，没有一头驴能够活着离开保定。 哦，还真的是，太好吃了。 太喜欢吃驴肉火烧。 而且关于那个驴吧，其实不仅还有驴肉火烧。 好了好了，一会儿再聊了。先放首歌吧。 我又开始激动了。 缓冲一下。 好的。嗯，life is great without a care. We're not caught up in your love affair. We're bigger than we've ever dreamed, and I'm in love with you.And we'll never be royal. It don't run in our blood. This kind of love just ain't for us. We crave a different kind of buzz. Let me be your ruler. You can call me Queen Bee, and baby I will. 给大家送来的是一首这个阿卡贝拉版的这个 Royal， 原唱呢是来自新西兰的一位小姑娘。嗯， 好好听啊，我们已经在直播间里面嗨出来了。 对， 嗯， 那就是刚刚跟大家说了，说没有一只兔子可以活着离开四川。 嗯， 然后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这个南京。然后对于你的家乡而言呢， 我的家乡可能就假如说，我虽然不是保定人啊，刚刚说到了保定的驴，那可能没有一头驴可以活着离开保定。说的好残忍，但是说实话，大家对于驴肉的热衷度是非常高的，可能不像我们说的那么夸张。你知道吗，在保定除了这个驴肉火烧大家比较这个闻名于耳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全驴宴，里面就包括了驴汤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驴做的这些食品，还有驴肉肠，就各种跟驴肉相关的都被开发的特别的多。 但是驴是不是特别火， 就是火很大呀。 驴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它不会特别上火， 因为它的脾气很犟啊。 你是因为这个吗？那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好吗？ 所以兔子应该是比较温的。 可是它会咬人。 我们就按照这个性格来判断嘛，比如说对不对？狮子应该火很大。 但是一般人也不敢去吃狮子。吃完狮子会不会这个各种流鼻血之类的？对，我直接被抓起来了。好，大家可以以此类推，跟我们一起来 推断一下。动物还是要火气大一点，你看 对 吧？ 对， 你吃驴只是火气大，吃狮子要被抓起来。 对， 所以动物还是脾气越大越好。 对，所以来世如果不做人的话，我们就做一只脾气大的动物好了。 对，做一只脾气大的兔子，死在四川。 跟大家开玩笑啦！如果要是大家有什么， okay. 比如说造的这个句子，刚刚这题目是什么来着？ 没有是一个什么可以活着离开哪儿？ 大家要是知道或者有深有同感的话，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为什么说到这个没有？ 我觉得对于贵州人来说，应该是没有一根鱼腥草可以活着离开贵州。 天哪，我不要，我要拒绝鱼腥草。所以你们当地人都很爱吃鱼腥草。 我很爱吃鱼腥草。如果鱼腥草会走路的话，它也没有办法离开贵州。 天哪，那可是你们是从小就很喜欢， 从小就超爱吃。 那个也是很常见的一种食物喽。 就每家每顿饭都有的，基本上。 天哪！ 就你放在辣椒的蘸的那个辣椒里边会有，或者你炒菜会有，然后你炒什么都会有鱼腥草的。 天哪！你知道我有一次去四川那边，因为我没有， 我感觉我说出鱼腥草这三个字的时候，你的表情都瞬间 我就已经不行了， 切换到了另外的一个频道， 被击败了。对，然后勾起了很多不好的餐桌上的回忆。因为当时很好奇，第一次是在四川吃到鱼腥草， 还带叶子的那种吗？ 对，然后当时就很好奇，因为他是拿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和叶子一起拌的一个拌菜，我就说这是什么呀，看起来还挺友善的一道菜哈。然后加起来之后应该是那种很清爽的那个拌菜嘛，凉拌菜。我没想多，然后直接加起来很大一大口，然后塞进去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所以我是很难想象你说每顿菜然后都会去吃，而且很喜欢那个味道，我是很难去想象， 很喜欢那个味道，很喜欢。 网友们，你们会喜欢吗？小苹果说了，鱼腥草，我的天，痛苦的回忆。 我的天哪，你们都觉得鱼腥草是很痛苦的回忆？ 是，现在是非常不理解的，你们怎么觉得这样子？ 但是我能理解，因为我会把它幻化成我自己吃螃蟹。我就是记得我有的时候，我妈妈逼着我吃螃蟹的时候， 螃蟹很好吃啊， 我那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很想吐。 为什么？ 就我觉得就是有点恶心。 你可能是觉得包的时候太麻烦吗？ 不是， 不是， 就真的是觉得有点恶心。就是你想象一下，你吃鱼腥草的那个感觉，就是我吃螃蟹的感觉。 那我 一般会这么来转换。 对，有一点感受了。其实我觉得特别想给我们的网友们出一个题呀、鱼腥草，然后臭豆腐、臭鳜鱼，然后还有这些，还有什么？ 皮蛋。 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呢？我会选择臭豆腐。 臭豆腐好像大家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我觉得臭豆腐最重要的点在于，臭豆腐是闻着臭， 吃起来 只是闻着臭， 对， 但吃起来是香的。 哎，还真是， 对不对？ 那我们把臭豆腐去掉。但 是皮蛋的味道就不是。 对对对、那个如果处理不好，真的是发腥的。所以说，那我们就把臭豆腐去掉。如果是鱼腥草，然后皮蛋，还有臭鳜鱼，大家会选择哪一个？互动话题啊。 OK， 鱼腥草，然后 臭鳜鱼 和皮蛋。我觉得皮蛋不太具有可比性，因为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皮蛋。你想想，皮蛋瘦肉粥这么受欢迎，就说明很多人是吃皮蛋的。我们要把它换成鱼腥草、臭鳜鱼和什么，对不对？ 和什么？ 对，我们要想一个就是比较难以下咽的。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哈、生活当中遇到的难以下咽， 或者是你吃过的特别特别难以下咽的东西， 可能就是鱼腥草了。你不理解我的那个点。 我理解了。我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贵州很多少数民族嘛，然后他们平时就会吃虫。 虫？ 对， 哦，这个我也不行。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去我一个就是妈妈的朋友家玩，然后就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小嘛，就比如说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又特别有礼貌，然后就比如说长辈给你就是咬一勺什么东西，你是肯定要把它吃完的。 来，水水把这个大活虫子、大青虫子吃掉吧，是吗？ 活虫倒是不至于，然后他就会给你咬一勺蝗虫。 蝗虫， 对，就是炒蝗虫。 哦， 他们很喜欢吃炒的蝗虫。 我的天。 然后就炒的嘎嘣脆那种。 所以你觉得好吃吗？ 我有点没有印象了，我只是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虫的味道，虫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我就是不要看它，我就把它直接往嘴里塞，然后嚼就行。 好，然后我觉得我们再进化一下就可以跟着贝尔去探险了。不过真的是有很多地方。 好，那现在题目就出来了嘛，对不对？鱼腥草、臭鳜鱼和炒蝗虫。 哎， 如果要您要选择的话，只能必须要选一个。在这三个当中，你会选择什么？我再强调一遍啊。臭鳜鱼、鱼腥草和蝗虫，你会怎么选择呢？ 会怎么选择呢？ 我们一首音乐送给大家，一会儿过来公布大家的答案。 好的。 Felt so happy you could die. I told myself that you were right for me. But felt so lonely in your company. But that was love and it's an ache I still remember. 知道吗？就刚刚在我的这个微信收到了一条信息，是以前来上过我们节目的一个艺术家谭花花同学。 哇哦！ 然后他就是发了一个鱼腥草三个字后面带了一个红色的惊悚表情。 我的天哪！ 然后这个表情出现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应该就是月月第一次吃到鱼腥草时候的脸的样子吧。 是的，还有以及刚刚我听到水水说每天都吃， 仿佛还要闪着泪光。 对，每天都吃的时候，我的脸也是这个样子的。惊讶。 我们来看一看 Morona 的留言啊。Morona 说鱼腥草要怎么吃啊，他只是吃过熬汤的，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可能是他奶奶煮的好。 不是的，鱼腥草不是熬汤的，鱼腥草就是嚼来吃的，好吧？ 说的 就生的或者熟的。 搞错了。 鱼腥草熬人参，听起来就很好喝的样子。 又是佛跳墙的翻版喽。 然后 Brona 还说，他说他还挺想试试那个炸虫子的，哈哈哈哈哈。然后念小丽说原来不吃，然后后面是被每一次都吃一点儿，然后后来慢慢慢慢就喜欢吃鱼腥草了。鱼腥草是非常非常就是除湿的一种食物 啊，就是它有很多这个功效是吗？ 而且据说好像民间传说没有得到官方认证的一个就权威认证的一个说法是说，当时鱼腥草对于就是抵抗非典就 SARS 有很奇妙的功效，因为好像说就是贵州是唯一一个没有 SARS 并发的那个非疫情区。 哇哦，它可能有潜在的这种保健的能力和功效。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好吃，好吧？ 我刚想说良药苦口呢，结果你说了一个好吃。 OK，然后这个谭花花同学说，山东还有炸蝎子。 哇， 对不对？ 好像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这个虫子的小吃。 然后他配上了后面的三个字，我也是服了。他说高蛋白。 看来他还蛮喜欢吃这个炸虫子的。 虫子都是高蛋白的。 哦，这个还真是。 什么蚕蛹？蚕蛹啊。 但是当看到那个密密麻麻的，然后就炸出来可能带点金花的这个颜色的时候，怎么能够？ 金花是什么颜色？ 就是它炸出来冒点油光的这种感觉。还是难以下咽啊，也许某一天会鼓起勇气，就像我想想鱼腥草可能就会想去尝试一下。跟大家开玩笑了。对，那刚刚说到了很多，就是比如说没有一只或者没有什么什么然后可以活着走出哪里哪里，那为什么说这个鸭子和南京之间的关系？ 因为南京人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吃鸭子。我们其实可以去聊一聊就关于南京的这个鸭子的问题啊。其实实际上你在南京吃过的最喜欢吃的鸭子是什么鸭子？ 我知道南京有盐水鸭， 对， 然后同时还有什么桂花鸭什么是南京的吗？ 是， 但是那个桂花鸭我没有印象，我没有吃到。但是我觉得最让人幸福的是那个鸭血粉丝汤， 没错。 那个当时我记得我去南京的时候是冬天，应该是1月份左右，那个时候特别冷，而且南方的冷它没有暖气嘛，所以我一个北方人哈就受不了了。然后特别冷的时候，在街上就看那个卖鸭血粉丝汤，它是一个就是放在户外的一个特别大的大锅，然后里面就是那种敞开的那个就是一大锅的汤，然后浓浓的奶白色的，然后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鸭的内脏啊，然后还有这些这个材料。 对， 然后当它舀出一勺的时候，就看那个热气这个滚上来啊，白腾腾的热气滚上来，就觉得哇好暖好幸福。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在南京让人感觉最幸福的一道。 然后盐水鸭也是超好吃的一种鸭子， 它很清淡，不像北方爱用酱啊或者是这些就是这种对鸭子的处理。 对，而且我是后来发现原来甜的肉是很好吃的。 所以甜的肉是什么？ 其实江浙很喜欢做甜的肉。就比如说那种甜的猪肉 啊，甜猪啊，我知道那个猪肉脯是甜的。 对， 但是甜的猪肉的菜我好像还真没有吃过。 猪肉脯啊。我告诉你怎么做甜的猪肉的菜啊。 放糖。 你把猪肉脯放到盘子里，就是甜的肉的菜了。 啊，你太棒了，水水。你应该也是一个跟我一样的不会做饭的吃货。但是猪肉脯很好吃。 打开包装就是菜，我跟你说。 或者 世界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把一切食物都简化，但是依然很好吃啊。 OK，那你觉得如果是对于你理解的，你是在北京上的学吗？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没有什么能够离开北京？ 北京的话，我觉得我 是鸭子吧。 可能是，但是我觉得北京它是一个特别包容的，或者是说就是它什么都有，所以特别突出的。 可能没有特别像其他地方的那么明显，可能北京烤鸭会比较熟知一些。 嗯， 然后我觉得羊肉也活不出北京，因为北京的老北京涮肉，铜锅涮肉，到了冬天那真是必备，就是每次饭桌上热腾腾的那种感觉。 我跟你说，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就涮羊肉，它和四川火锅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 嗯， 它一定要用炭火。 炭火 就一定是那种就是金光闪闪的那个炉子，你能感觉那种感觉吗？然后 是的， 他把炭放进去以后，然后那个汤就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一直在冒的时候，你就轻的涮就去拿起来， 嗯， 然后蘸麻酱，都可以蘸宇宙的麻酱， 蘸宇宙的麻酱， 对， 这个梗是哪里的？ 就是麻酱蘸宇宙啊。 哦。 你不觉得对于北方人来说，麻将就是可以占宇宙的吗？ 麻将就是一切， 对，就麻将占 一切幸福感的来源，就像这个四川的辣椒一样， 都占麻将。 对对对对，真的是，就拿什么？ 你知道我刚来北京吃麻辣烫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好意思，我不要麻将。 嗯， 然后那个服务员就像看到了外星人一样看着我说。不要麻将吗？我说对，不要麻将。 你是真的真的不要麻将吗？ 那吃麻辣烫还有什么意义？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像麻辣烫啊火锅全靠那个酱来提味儿。 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吃麻辣烫会放麻酱吗？ 你们吃火锅会用什么底或不是底料？ 你们吃四川火锅要蘸麻酱吗？我要生气了哟。 所以在你们小时候或者是本地的话，就是老家那边吃火锅 蘸辣椒啊， 蘸辣椒是吗、就干碟吗？ 对，干碟或者是别的辣椒 啊、就是那个就是像我们吃冷锅串串那种干碟和油碟是吗？ 对，或者是蘸香油啦、因为 香油。 所以在这里要教给大家一个技巧啊，就比如说你做、就比如吃了辣椒，比如说你手上沾了辣椒会有那种灼热感，对不对？比如你切辣椒之类的，其实最能缓解这种灼热感的东西就是油 啊。这不是火生焦油吗？就是麻辣火火火火，然后又着起来了。 火上浇油呢， 油 是燃烧着的火焰，它碰到了可燃物，那叫火上浇油。 嗯， 你这个叫做手上浇油。 我的心在着火，你没感觉到吗？ 那我现在就往你的心上倒一瓶开水吧。 哦天哪，好烫！我们的 滚烫的心。 对，我们的网友们也开始跟我们留言互动了。嗯。 他说麻将是啥？我只懂麻将。 Morona 还真是玩了一个双关语、 我惊到了， 惊到了，惊到了， 给你点赞。 第一个酱是可以蘸麻将的，就可以蘸的酱， 蘸的麻将。 第二个酱是我们的生命，好吧、 你这样很多听众就哦， 就是搓麻将的麻将。 对、 Morona 不知道是哪儿的人。 嗯， 因为应该不打麻将。 我打得特别惨，所以一般来说就不太透露自己的水平了，就是隐藏的。 都是给人送钱的。 对，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好了。 就是我听过一个段子说说那个有一个同学他那个考上了大学、然后呢就是要交学费了、然后要交一年的学费、然后呢他们家真的是没有钱了、然后他爸爸呢就在他要交学费的前一天晚上去找他的三个老牌友打麻将， 哇， 然后回来就把他这个学费给交了。 天哪， 然后这个同学呢就真的是感动得要哭了，觉得那三个伯伯对他真好。然后他妈妈在旁边嘀咕了一句说，算这三个人有良心。 他可能之前会有多少次都没有都输掉了。哎，不过教过我们一个新的技能哈、我要下了节目之后，既然双十一败了嘛、那我就要去好好练一下我的麻将技艺。我的生命要捡回来啊。 然后七七小辣椒说关注，谢谢谢谢关注我们、然后 Verona 说广东的、 那怪不得 广东的麻将是一种什么麻将，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多做讨论了，我把它记下来、回去查一查。 可能广东不爱吃麻将吧，所以他就 广东不爱吃麻将， 就是可能他们会蘸一些什么沙茶酱啊什么这种。 我觉得基本上他们都不太爱蘸酱， 海鲜酱或者是直接水煮、 他们特别特别喜欢食物原来的那种感觉。 我记得好像像广东那边有一种粥，里面会放很多的这个小的菜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海鲜，就有点像火锅粥，有点这种感觉， 只不过它的粥、或者是应该是应该算是它的那个锅底，就我们这边的锅底、或者是我们的小料是它的粥，白粥而已、里面会放很多其他的。 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间里面有一个叫这个鱼香肉丝，鱼香肉丝，他问他说水你最喜欢哪个女搭档，我告诉你我最喜欢下一个、 再见哦，明天还是我谢谢水水。 OK，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月月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关于吃货的问题，明天继续是和月月做节目、就有了今天第一次这样的搭档之后，明天应该会更有默契。然后 Verona 说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是麻酱啊、又强调了一遍。他说我们就是鱼露啊、豆瓣酱、辣椒酱、沙茶酱这类似的。 哦，这个你看也是海边风味的， 海边风味 鱼露啊什么的。 OK， 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吃货的问题，再次感谢月月，然后也希望你要常来。 好呀好呀，我会的， 好不好？虽然明天你还会来了。 是的，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陪伴早上的时光啊。 OK， 一首夜来香送给大家，在这样一个早晨开启一种夜间的温柔模式，好吧、好好工作，这里是微微一笑，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拜，明天见。 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